勾选比较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又到了 TGIF 啊，只能说这个礼拜真的太开心了。首先星期一就是除夕，然后大年初一、初二、初三，很多上班族朋友们啊，都是一次过拿了两天的 leave， 直接放完整个礼拜，超级爽的。包括 Broccoli 也是很 YOLO 啦。我要跟大家说，不好意思，等下下班过后呢，我又要赶去机场了啊。我会去哪里呢？大家看我的 IG 伟俊22就可以了啊。会发生更多有趣的故事再带回来给大家。如果你生活周遭呢也是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或者是很 drama 的故事呢，想要来跟我们分享的话，我们勾选吃瓜学会第三季已经回归了。而这一次呢，我们就先抓了几位艺人朋友，包括这个呢是新闻的一个新闻台的男神啊，叫做介奇，就来到我们勾选跟大家分享他听过最 drama 的故事是什么呢。 最 drama 的事情是什么？ 最 drama 的事情我听过的就是呢，有一个男子啊，为了去探他的二老婆，他就偷渡去印尼哦。那重点是他回来的时候就被抓哦，是坐船被抓， 真的假的？ 真的。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带 passport 出去。passport 没有带 passport， 因为他的大老婆扣押他的 passport， 不要给他去看小老婆。但是还是在回家的时候被抓， 所以他大老婆知道他要去看二老婆的， 对， 然后他也 OK。 就是他 OK， 所以他扣押他的 passport， 然后还硬硬去，然后还被海关抓， 所以现在就被海关抓。 真实事件， 真实事件。 你们有报过的新闻？ 没有报过，可是我看过这个新闻，大家可以去找。发生在一月的时候， 也太夸张了吧！就是这个男的硬要去找他的小老婆，结果他的 passport 没有带上，都被扣押在海关呢。到底他的下落是如何？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可是如果你有类似像这样子那么劲爆的瓜，或者是更加厉害、更加爆的瓜，想要分享的话呢，赶快来到 GoTrend.NY 来投稿，或者是告诉我们你想要来参与这个节目录制啊，就有机会了。所以大家呢，要在3月6号中午12点之前呢，把你的资料提交上去哦。详情条规浏览 GoTrend.NY， 手机 GoTrend。Be on trend. Maxi Chan cha cha cha, quên mà đã bị sang chi la. Yi lu xiang ha ha ha, 幸福到我家. Maxi Chan cha cha cha, 迎着风一同到达. 好久一想每一天每一年. Fa fa fa. 别再打呼啦，刷个清牙。别婆婆妈妈，赶紧起床，阳光一闪。辛苦啦，懂得健康，孩子爱作怪，风趣可爱，笑口常开。耕耘总会有汗水，勤劳是一种体会。望得远，路都长，别害怕，你一定会绽放。马蹄声喳喳喳，快马加鞭上紧拉，一路上哈哈哈，幸福到我家。马蹄声喳喳喳。春风一同到达，抛出一生每一天每一年，发发发，万事如意又一年，龙马精神财神拜个年，爸妈咪 daddy 还有 friends and family money back home， 一起喝了庆团圆，耶哈，今年要马到成功，耶哈，今年要马云亨通，跟我炸了个炸，跟着马蹄声把快乐带回家。机灵一点，快马在加鞭，往后的新年共享福气再传无限。耕耘总会有汗水，勤劳是一种体会。梦多远路多长，别害怕，你一定会绽放。马蹄声喳喳喳，快马加鞭上紧拉，一路上哈哈哈，幸福到我家。马蹄声喳喳喳，迎春风一同到达，抛出一生每一天每一年，发发发！喳喳喳，快马加鞭上紧拉，一路上哈哈哈，幸福到我家。马蹄声喳喳喳，迎春风一同到达，抛出一生每一天每一年，发发发！ 你猜猜我想要吃什么？ 我猜你要吃火锅，火锅后来个蛋糕，蛋糕后要去公园散步，散步过要回家。 How you know？ 因为勾选猜猜 猜。 酷炫比完全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EXO 的 Crown， 马上来给你今天的酷炫猜猜猜。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酷炫猜猜猜。 酷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跟今天年初四有关的啊。大家来复习一下，还记得昨天分享的年初三的冷知识，最好是可以做什么？在家休息，因为昨天呢是赤狗日，是比较容易发生口角的，所以传统习俗来说，年初三最好待在家。那年初四根据传统习俗来看的话呢，今天又应该要做什么东西呢？有什么东西是要特别注意的呢？四个选项让你猜。 A 必须要吃鱼肉， B 不能扫地， C 不能出远门， D 尽可能不要点灯，不要打灯照得太明啊。 ABCD 你觉得是哪一个呢？好像很多人都懂，年初二就是回娘家，基本上初三过后，初三初四初五初六就已经不懂要干嘛了，除了初九拜天公啦，还有什么初七人日啦，还有什么初六还是初几也是适合开工的。那初四是什么呢？啊，赶快来到我的 IG 伟君22来分享吧。手机过炫比有恩圈，过炫比有恩圈。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君。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Triple One Night Dance House 的福气，马上来。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年初四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是比较合适的呢？或者是什么东西不应该做呢？根据传统习俗哈，大家来猜猜这四个选项 ：A. 必须要吃鱼肉 ；B. 不能扫地；还是 C 呢？不应该出远门；又或者是 D 呢？不应该点灯啊，来听听看 Andy 汤泉 ABCD 哪一个呢？ 下午好，年初四快乐。 快乐。 我觉得那些答案是 A 吧，因为我觉得这种就是吃鱼嘛，吃鱼呢是比较有那种就是健康啊，还是吃很多那种就是蛋白质的那种食物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年初四了，大家都是比较吃腻那种就是年夜菜了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吃鱼呢就会给自己比较健康一点的，所以我觉得答案是 A， 必须吃鱼。 OK， 必须吃鱼，但你这样说好像也不太对呢，因为你刚刚有说很多年夜菜我们已经连续吃了几天嘛，因为煮得太大份，年年有余了，来到了第四天可能大家吃腻了，想要吃一点新的东西，那为什么还要吃鱼？因为年夜菜不也是有鱼吗 ？Right， 我相信大家家里的每个年夜菜至少都有一到两道鱼吧，就是必须要的，所以我觉得也容易吃腻啊。可能年初四应该要开始吃西餐了，哈哈，吃韩国餐啊、日本餐就开始不再吃中餐了，不是吗？所以 A 好像这样也不太逻辑耶。到底 B、C、D 会不会更加有可能呢？大家回来再继续猜猜吧。手指勾选 B， 用 on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牛班牛班，勾选 Be on track。Hello， 我是楚英，在这里祝大家这一年马上有好事发生，马上成功，马上发财，新年红包拿到手软，万事 all right， 酷达达。 接到 勾选 Beyond Train。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Astro 艺人合唱的 All Right 年。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跟今天大年初四有关啊。大家知道大年初四应该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东西呢？有四个选项 ：A 必须要吃鱼肉 ，B 不能够扫地 ，C 不应该出远门 ，D 不应该把灯点到晚点到亮。哎，那么特别的选项啊，到底 A、B、C、D 会不会有人猜中呢？刚刚 Andy 猜 A 不能必须要吃鱼嘛，那接下来这位听众，你觉得是 A、B、C、D 哪一个呢？ 年初四有个特别讲究的是，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C， 不宜出远门吧。因为年初四他们讲什么，因为要接奉什么神，所以应该需要待在家里，所以不适合出远门吧。所以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C。 啊，年初四要接某位神，根据传统习俗啦，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吗？还是你们的家里真的有爸爸妈妈会讲说，哎呀，不要出远门啊，今天我们在家里就好，或者是去一些比较近的地方？应该都没有了吧。我觉得这应该可能是上上或者上上上一代才会遵循的一个想法，但你这个说法好像有理耶。因为可能年初四拜完年了，娘家也回没了，是时候来接财神之类的 ，right？ A B C D C 好像蛮有可能的，回来给你揭晓答案啦。手机勾选 Be on Trend。 小妹祝你新年发大财呀，好运跟着来，一家团圆笑口常开，幸福跟着来。买公话不就力，贵妃来拜你，新年就是要一起来，花到天明。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韩小爱的《小妹祝你发大财》。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各位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是跟今年大年初四有关啦。其实这也算是我们庆祝新年的最后几天日子了，因为你看到今天星期五初四嘛，基本上啦，初星期六跟星期日过后呢，应该就是开始慢慢会减少那个年味了，大家有的就开始回城市啦。像我已经回来 KL 工作了 ，right 就不能在家里跟家人亲戚们庆祝。但是今天年初四呢，如果你真的还在家的话，可能可以来遵循一下这个传统习俗啊。根据以前的传统流传下来，年初四要特别讲究的是什么呢？四个选项 ：A 必须要吃鱼肉 ，B 不能够扫地 ，C 不应该出远门，还是 D 不应该点灯呢？今天大部分的朋友都选择要么是 A 吃鱼肉可能讨个吉祥，还是 C 不应该出远门，像刚刚卡信有说到的，要接某位神可能财神 maybe 的。正确的答案呢？哈，今天有人答对了啊，就是 C 不应该出远门。其实刚刚上一位听众呢，卡信说的没错。传统习俗来说啊，年初四呢被称为迎灶神日，也叫做接灶神日，就是那个炉灶的灶啊。传说在除夕到初三期间呢，诸神啊都已经回到他们的天庭呢去做他们的东西了，初四这一天才会重返人间啊。所以初四这一天呢，就是家家户户开始接神的日子了啊。他们都需要在家里呢准备一些贡品啊，来迎接这些神明归位。当然这也是传统习俗的一种啦，现代人基本上我好像真的比较没有看到，连我妈妈都讲说走了今天出远门咯。包括像我今天走了晚上要搭飞机要去别个国家去玩啦，所以我觉得这种传统习俗大家可能不需要特别去做，但你要懂它的来龙去脉，它的由来啊，好不好？小猪哥炫 Be Your Trend，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d New Band。